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引外来，面向未来。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青花瓷》，欢迎北京时间的15:08，欢迎所有听众继续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 我是周琳。 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阿波罗钢琴厂的厂长姚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来跟我们说一说他的个人经历，以及来说一说钢琴的那些事儿哈。 嗯， 来姚老师啊，你也是跟我说过了，您是特别喜欢这个音乐事业哈，也是会这个十几种的乐器。那您是学音乐专业毕业的吗？ 我是学音乐的，1995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大学音乐系，音乐教育专业。 哦，学的是音乐教育专业。那这样，我之前去您那儿去过一次，我也是去试学了一个小时钢琴，姚老师的钢琴简直弹的是没话说呀，那家伙 特别溜， 对，很溜很厉害。那您学钢琴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呢？ 我学钢琴是大学开始学的。 大学开始学的？ 那不算早哎。 我这个考进去是考的声乐和竹笛，入学以后学的钢琴。 哦，那也是说明了，比如说现在我想去学钢琴的话，晚不晚？ 不晚，绝对不晚。 不晚哈，哦，非常的好。刚才啊，你也是跟我讲过了，说你有一段500块钱闯北京的故事，这是什么样一个故事呢？是个人经历吗？ 我这个95年参加工作，那时候工资才370块钱， 嗯， 那么余了两年，一共就余了500块钱。那时候，97年来闯荡的北京。 哦，就是97年拿着500块钱就来北京了。 是的，是的。 啊、哦，那这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生活呢？ 对，有没有什么一些很困难的事情啊？一些挫折啊，有吗？ 当然有啦。那么500块钱到北京以后，在第一个单位第一个月都没坚持下来，因为他的工资是下个月的月初发上月的工资 啊、 哦。我这个9月份都没熬下来，到了10月10月国庆节又放7天长假，老家又来了个同学，我都没钱招待他，后来还跟人家校长的驾驶员借了400块钱借贷朋友 啊、 哦，还借了钱。 也就是说明，我觉得每一个来北京这个工作呀，来闯北京的人都会有一段很难忘的辛酸史，可以说。 对对，北漂来说是这样。嗯、 对，但是人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也说明杨老师的这些经历也成就了现在的他，有这样好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嗯 嗯嗯。哎，杨老师，听说您为了来北京失去了一套房，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那时候我在一个学校工作，凡是结婚的人凭结婚证可以分房、 哦、 啊，那时候有一个40多平米的两居、 嗯、 那么那时候我这个朋友也有了，本学校的一个英语老师， 嗯， 我这个至今还觉得特别对不起他。由于我要闯荡北京， 您就辞去了工作是吗？ 离开了一个毫无过错的姑娘。 哦， 不仅失去了一套房， 也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还失去了一段爱情。 哎呦，说的真是有点心酸了哈。但也说明了刚才我说到那句话，也是因为过去的那些点滴，也成就了今天的这个杨老师的这些很令人羡慕的这些经历吧。对，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杨老师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给我们听众准备什么样的福利了吗？ 哦，是这样的，凡是959听众，光临阿波罗琴行，以下3种赠品任选其一。一是 笛子 一支， 对。 二是2018台历一本，三是免费试学一节钢琴课。 哦， 三选一是吗？ 对，三选一就可以了哈。那么我再来说一遍哈，意思呢就是说，凡是99的听众，您到店去哈，会赠给您一份台历、笛子和一节课。那么呢，这三个呢是三选一，选其中的一个。一个呢是2018年的台历和这个竖笛一个，还有的呢是一个免费试学钢琴的一节课，可以是一节体验课哈。如果您到店的话呢，不妨哎，来领一支笛子，或者领一本台历，或者来学一节课。地址呢是在房山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叫做阿波罗琴行。但是有个条件哈，这个奖品的限定日期呢为3天，也就是今天、明天和跟后天， 有1号到3号。 对对对，1号、2号、3号哈。好，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那么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在节目当中呢，杨老师还会来给我们讲讲他的这些个人经历呀，以及来讲一讲钢琴的那些事儿。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

来自李延亮的《梨花又开放》哈，我们继续来继续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 我是周玲。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阿波罗钢琴厂的姚厂长哈，是姚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他的这个比较坎坷的人生经历哈，以及来跟我们聊一聊钢琴的那些事儿哈。刚才姚老师也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九九听众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品哈，说如果你是九九的听众到店呢，三种福利任选其一。第一个呢是可以去免费领取一本2018年的台历，还有呢是可以到店去领取一枚笛子，一支笛子哈，还有呢是可以免费试学钢琴一节课，三选一，这也是只针对我们的九九的听众，其他人是没有的。 还有一个福利你忘了。还有一个福利也是针对我们九五九的听众的，就是买钢琴送一把吉他。 哦，对对对，这个我忘说了哈，确实是您只要到这个阿波罗钢琴行来购买钢琴，可以送您红棉吉他一把。这个吉他也是品牌的是吧，姚老师？ 是全国最好的这个， 是的， 知名。 对，这也是只针对我们九五九的听众，其他人是享受不到的。对，地址呢是在房山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叫做阿波罗琴行。好，我们继续来聊姚老师的个人经历哈。刚才呢跟我讲了说他来北京啊，刚来那两年7次搬家，这真是蛮坎坷的。姚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呗。 我来北京一开始来的时候居无定所，那么最短的一次房子不到一个月，房东就以儿子要结婚为由，要提前解约。那么我不仅搬了7次家，还丢了7辆自行车。 丢了7辆自行车，这是怎么丢的呢？这啊，你 是没上锁是吗？ 丢的还挺勤。 是被比我还困难的朋友给偷走的。 啊、 啊！ 我这个骑的自行车，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后来有些的哥都感慨说这北京的路不如我熟。 哦，也就说明姚老师曾经骑着自行车这个转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哈。 对对对。 也可以说姚老师这些经历还真是蛮 很丰富， 对，很丰富蛮神奇的。姚老师刚才你也是在私底下跟我跟周玲说过了，说您之前有在媒体工作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呢？ 我在音乐生活报广告部工作过， 纸媒。 对对对。 那您在这个媒体工作有收获些什么呢？ 我觉得能够做好广告工作，那么挺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的。 哦，为什么呢？ 就是销售类的是吗？ 对，它是、广告，它是销售的报纸版面。 哦， 那么保险是销售的一种服务，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譬如说你接到一个电话说是什么什么保险公司，你是不是立即就挂了？ 没错。 他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100个电话里面有一个有效就不错了。他就得这么去打拳。我当时在音乐生活报，我的业绩主要是上海钢琴厂、美德里电子琴、卡西欧电子琴，这些都是我的客户。都是我的客户。那么我还参与过张惠妹北京演唱会的宣传。 也可以说姚老师这些工作经历也是很丰富的哈，无论是从生活呀还是工作呀各个方面，也都是成就了今天的他哈。姚老师，我们来说说您这个阿波罗钢琴厂吧，咱们是只有钢琴吗？ 钢琴，除了钢琴以外，我们门市部还有古筝、吉他、小提琴等等。 哦，就是不只是仅有钢琴，这个乐器还是很丰富的。 是的，可以说中西乐器比较齐全。 哎，姚老师，您刚才说到了您是大学时候学的钢琴，那比如说小孩子的话，他是比较适合几岁开始学呢？ 小孩子学钢琴至少得5岁。 至少得5岁。 因 为 什么呢？有两个理由。一是5岁以下的孩子手指太软， 没有 力量。没有力量。 第二个理由就是太小的孩子他节拍都不会数，这样的话、 哦、 学习的效果就不行。 哦，一是因为如果这个五岁以下孩子去学的话呢，一他这个手指没有力气摁不动这个琴键，还有就是跟不上节奏， 对，他不会数节拍、 嗯、 音的长短他不容易掌握。 嗯，那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去学的话，我肯定没有小孩学得快是吗？ 嗯，你肯定比小孩学得快，因为成人的理解力强、 嗯、哦。那你也说到咱们推出了这是这个简谱钢琴，是一二三四五哆来咪发骚来学，那小孩学的话是拿五线谱来学吗？ 小孩是学五线谱。 哦哦， 成人用简谱，因为成人看的简谱感到亲切一些，因为我们的报刊杂志上 嗯 基本全都是以简谱为主、 哦、 所以成人或多或少的都熟悉一些简谱。 嗯，我也说一下，这个学拿简谱学钢琴还真的是很简单哈。那么在上个礼拜日，我也是到姚老师那体验了一节课哈，真的是很简单很简单。姚老师把这个钢琴的大致跟我讲了一遍，然后跟我说怎么样来弹这个哆来咪发骚哈，我就明白了。而回家之后自己练的时候呢，就能去把这首曲子给完全的弹出来。我真是觉得这个有一种突飞猛进的感觉哈、啊，嗯， 特有成就感是吧？ 对对，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学了一节课我就会了， 就会两个手了。 对，我觉得这要是我连着去这个一个月或者连着去两个月，我是不是能拿到一种很棒的水平？ 嗯，要是学一个月下来、嗯，那么基本上就能够糊弄人了， 糊弄人了， 搞不清楚你学了多久。 哦，所以说呢，学钢琴不论早晚哈，如果你也喜欢学钢琴的话，你有一个学钢琴的梦想的话呢，都可以来我们阿波罗琴行来先免费试学一节课、嗯、看看到底简不简单哈。好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再来说一遍啊，姚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听众准备了丰厚的礼品哈。以下三种礼品呢可以任选其一，第一个呢是2018年的台历一本，还有呢可以到店去领这个一支竖笛，还有呢是可以免费试学一节课，三个这个礼品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哈。地址呢是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电话是010-6372-1351，010-6372-1351。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李慧珍的《爱死了昨天》，那么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呢，姚老师会把阿波罗琴行的一些活动啊、优惠啊，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从

些有你在身边的音乐，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 我是周琳。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阿波罗钢琴厂的厂长姚厂长，也是姚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说一说自己的个人经历哈。刚才也说到是比较挫折的，也是来把这个钢琴的事儿来给我们听众来讲一讲哈。阿波罗钢琴呢是位于北京房山的这个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哈，非常好找，叫做阿波罗琴行。刚才啊姚老师也说到了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是你买钢琴想退你就退，这是什么意思呢姚老师？我买了可以退吗？ 有的孩子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学不下去了，还有的是要搬家啦，要出国啦等等各种原因，他这个希望把钢琴退掉，那么我们这儿可以退，那么就算你一个月300的租金，你付了租金，其余的款就可以退给你。 哦，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周琳买了一架钢琴放家里给自己的儿子用哈，结果那是儿子学两天不想学了。不想要了， 赶紧把它退了， 把它退了，然后呢只算每个月300块钱的租金就可以。哇，我觉得这个政策真是太难得了，我没有听说过买东西可以退的， 解决了顾客的后顾之忧。 对对对，非常好哈。咱们这儿除了钢琴以外呢还会有古筝是吗？ 是的，有古筝，买古筝免费学的活动。 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买了古筝，可以在您这儿免费学钢学古筝？ 学古筝 是一直免费吗？ 是以这个金额的千位数为准，譬如说买了一台3000元的古筝，千位数是3，就免费学习3个月。这3个月期间次数不限，天天来都可以。 哦，就是我买了一架古筝，比如说是5000块钱，那我就可以到姚厂长那块儿来免费学5个月的古筝，以千位数的这个数字为准哈。那么这5个月就算你天天去学都可以。 是的， 都没关系。 对对对。 哦，咱们的这个教古筝的老师怎么样呢？ 教古筝的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 哦、 古筝是弹得非常好的， 非常厉害， 没得说的。 对，说明也说到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想让我的孩子过去学，我肯定考虑到是这个师资力量怎么样。 对对 对对对，那咱们这儿老师都是这样的吗？ 我们家的老师主要就是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师大、首师大音乐专业的毕业生。 哦，都是非常这个有 知名的院校的一些老师。 对对对，毕业的。也说明了这个课程是没有问题的。 对。 然后是还有一个是简谱钢琴班，学琴真简单，这是一个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我们那个简谱钢琴课程全北京可能就独此一家。四个学员同时学习，一人一间琴房，老师巡回教。你追我赶的有氛围。 是。 那如果说我想就是自己单独学是也可以是吗？ 单独学那就是一对一的课，一对一的课那么就是小课45分钟。 哦，因为上周日我去姚老师那儿呢，姚老师跟我讲，有一位大姐已经57岁了，她家是在牡丹园儿，在北面北三环，很远很远，每次开车到姚老师那儿来学这个简谱钢琴， 每次开车2个小时。她是家住牡丹园的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 他就利用在中国这一段期间再在学习，然后再回马来西亚，然后下次再回来再接着学。 这真的是克服了这个路程的问题都过来学，而且说每次都开错地方。对，因为牡丹园在北三环，周末的话因为还会出现堵车这种情况。 对 对, 对， 来回得将近4个小时的车程都过来来学这个钢琴。 那我 来学习1小时， 我觉得应该是咱们姚老师这儿的一个是琴好，第二是老师好，要不然人能费这么大劲过来吗？ 对呀、对，肯定是有非常好的地方吸引到了他才会来学习。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说了这么多呢，姚老师来到今天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听众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品哈，是吧，姚老师？ 是是是。 都什么呢？ 笛子一支，2018台历一本，免费试学一节课，以上3种赠品任选其一。只要你12月1到3号光临阿波罗琴行。 对，就可以送给你这个台历笛子一节课，来3选1哈。一节课呢是免费试学钢琴简谱班的一节课哈，学习一节课就能弹出来曲子了，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哈。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认真的雪》，那么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稍后呢，姚老师还会把学钢琴的一些技巧啊，包括一些很难克服的问题，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

首很好听的歌曲啊，来自许茹芸的《泪海》。我们继续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 我是周琳。 对，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呢，请到了阿波罗钢琴厂的厂长姚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分享了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哈，以及钢琴的那些事儿哈。嗯，姚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买钢琴想退你就退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孩子啊学习一段时间后可能不愿意学了，学不下去了，这时候呢钢琴放在家里既占地方又占用资金，因为买钢琴毕竟不便宜，而不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为了解决家长朋友的后顾之忧呢，特别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说你可以退掉，只算你每个月300块钱的租金就可以了。 嗯，特别好。 对对对对。 那我得插一句，那咱们孩子不想学，这个钢琴可以退，那如果不退的话，咱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孩子能继续学下去呢？姚老师，孩子不爱学怎么办呀？ 孩子学琴考验的就是家长的爱心、耐心、责任心，就是要陪伴孩子成长。 嗯， 那么著名钢琴家刘世坤说过，说一个孩子哭着练琴与笑着练琴效果没什么差异。 就是学会了就行， 是 这 个 意思 吗？ 好多孩子他的要求是试探性的，说妈妈我能不能不学，妈妈我能不能不去学校，他都是试探性的，所以需要我们家长做决策。哎，你要说不可以，非学不可，不学不行，那么他也就学下去了。 嗯， 就是学琴的道路上会有很多困难，我们一个一个的克服了，就能够达到成功的彼岸。 嗯，确实， 除非他特别特别的不愿意，有一些特殊的原因的话，咱们可以考虑，是吧？考虑退琴。 是 这意思吗？ 经过老师鉴定，说这孩子乐感也一般，什么什么都一般。 嗯， 哎， 他可能不适合来学钢琴。 老师就有可能给家长建议说：“你们的孩子就算了吧，把钢琴退掉吧。” 对，他可能有别的爱好也行。咱比如说喜欢学古筝啊，是不是？不学钢琴学古筝也有这种爱好，对不对？ 一般通过十节课试一下就明白了。弄3个月十节课试一下，这孩子是不是适合学钢琴，是不是适合学古筝，就可以试出来了。 嗯嗯， 给孩子一次机会。 因为啊，我觉得这个学钢琴入门还是很简单的，但是你想要学精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坚持，真的。 对对对，真的是需要你坚持，每天要回家去练琴，练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这样去练，才会把这一首曲子弹得非常的顺，把这个谱子给背下来，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嗯，杨老师，我们都知道学钢琴有很多苛刻的条件，比如说我这个手指长不长啊，我这个跨度大不大呀，这样的问题存在吗？值得我们去考虑吗？ 嗯，那么手指的条件呢，好一些的条件它可以往钢琴家努力，那么条件一般的同志呢，如果只是爱好是无所谓的。有的孩子他这个8度肯定是够不到的，那这种时候呢就可以把乐谱进行简化。 哦， 哎，对，譬如说8度的你就光弹低音的那个音就行。 嗯嗯嗯， 它也不影响音乐的结构。 哦，这也是如果你不是想成为像音乐家那种的哈，像郎朗那样的，想做一个爱好，想学一门艺术的话呢，其实没有那么多苛刻的条件。 对对对，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 对， 对，我刚才我也说到了，我从小特别喜欢去弹钢琴，因为小时候条件不允许嘛。现在呢，我也是，让姚老师逼迫我每星期都去那儿学习一节课这个简谱钢琴，真的是蛮有见成效的， 是吧？ 对，因为我 什么时候给我们表演一下、啊？ 等我学2个月之后的哈。嗯，因为我学了一节课之后呢，我就会弹了，我就会希望我下一次去，我会有一个提高。 进步， 对，会有一个进步。然后等我1个月之后，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2个月之后，我能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嗯， 会有这样一个心理的这样一个预期。 一个想法，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更好。 对，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听众，如果有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我们这姚老师这儿报个班，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你给了钱，哎，就能督促你慢慢的去学。真的，这真的是一个心理作用。 对，地址呢是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叫做阿波罗琴行，非常的好找哈。在地铁大学城北站 A 出口红灯往西100米路北，电话是010-6372-1351，6372-1351。还有一个呢是微信号哈，希望大家也来添加这个微信号。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咨询哈，13801223243，13801223243。13801223243。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也该结束了。那么最后呢，我再来说一遍，杨老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这个听众准备了非常丰厚的这个礼品呢。99听众到店呢，可以三选一来享受福利。第一个呢，是可以免费领取一本2018年的台历。还有一个呢，是可以免费领取一支笛子，还有呢就是免费试学钢琴的这个简谱钢琴一节课，都是非常好的福利哈，也是只针对我们99的听众，可以三选一。日期呢是仅限于今天、明天跟后天，1号到3号可以到店去领取好这样的好的福利。同时呢，还有像周琳之前说的，99听众到店来买钢琴，可以享受 送吉他， 对，红棉吉他一把，这个吉他呢也是非常好的品牌，对对对对，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要结束了。最后呢，听到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来，谢谢姚老师给我们听众带来这么好的分享以及这么好的福利，谢谢您。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再见， 拜拜， 拜拜。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湿透。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笑笑。